光，拂面微凉，提灯缓缓吟唱。竹楼旁有人家，忙把炊烟扬。有位姑娘，一如眼眶，娇小玲珑的模样。芙蓉不及那美人妆，水殿风来竹吹响。春里花开那枝头上，翩翩飘离香。姑娘轻捻花蕊绣芬芳，如花卷小桥和流水，都比不上你回眸时的美。